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红桥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上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而家龙尾喺天富海湾。咁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今日有观音开库仪式啦，喺红磡区由今日下昼嘅四点钟至到听晚十一点钟，红磡嘅平治街部分嘅差管理、观音街、获嘉道啊，分别都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嘅。咁而喺铜锣湾区啦，会喺今日下昼三点钟至到听晚嘅七点钟，大坑嘅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和莲花街分别都有封路措施，留意现场的指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平在这里，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谈一些是热门时事话题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 都打电话来一起谈一下。 电话机旁边接通了位 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哈气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连同专业医生团队， 多角度、全方位，让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7:35， 晚晚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3月8日，两名长者接种科兴疫苗后不适，留医深切治疗部。 韩正会见港澳特首，企香港做好完善选举本地立法工作。 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13宗本地感染，5宗源头不明。 缅甸周日再有大批民众上街，警方以催泪弹驱散示威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又嚟到新一个星期啦，星期一嘅朝早喺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嘅，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嘅各位观众听众早晨啊！外面嘅天气气温咧系咁样嘅，19度，相对湿度86%。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咁啊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咁啊大家都留意住外面嘅天气情况啦，话有几阵微雨啊！咁啊，人大政协咧就喺北京开紧会啦，咁啊早前咧全国人大会议就话啦，即系将会审议咧修改香港嘅选举制度。嗱，见到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咧都讲到有关于香港选举制度咧要完善嘅整体思路。咁啊提到就话有关于选举委员会嘅职能。咁啊除咗话系提名同埋选咧特首之外咧，亦都会赋予选委会咧有一个选举系产生较大比例嘅立法会议员，同埋咧系直接咧系参与提名咧全部立法会议员嘅候选人嘅。嗱，而家选委会咧就都冇呢两个功能嘅，咁即系咧唔会由佢哋去直接产生一啲嘅立法會議員咧，亦都唔使由佢哋去提名，先至可以係參選立法會嘅。咁啊，而家嘅選委會咧，亦都係分四個界別啦。咁簡單講就係包括有工商、金融界、專業界、勞工社福服務及宗教界，咁仲有就係政界嘅。咁即係一啲立法會議員啦、全國政協人大代表啊等等。咁啊，綜合咗唔同嘅報章消息咧，而家話點樣咧？咁啊，就話日後嘅選委會咧，就會由四大界別變成五大界別，咁亦都會由而家嘅1200人咧，係變成咧1500人，多300人嘅。另外咧，立法會選舉嘅制度咧改咗之後咧，亦都一啲消息咧就話啦，立法會嘅議員咧就會由70個變成90個，咁啊，其中咧選委會議席咧就會佔唔少於30個。咁即係至少1/3啦，咁而家嘅立法會議席咧係冇嘅呢一個嘅 選委會界別嘅，咁只係得直選同埋功能界別嘅啫。不過呢啲咧都仲係消息，最終係點咧都要睇翻之後再公布啊。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喺電話旁邊嘅，早晨。早晨，譚耀宗， 朱樂文， 係聽到聽到，係啊，問翻譚耀宗先，頭先講到一啲嘅消息啦，講到選委會會多一個界別啦，立法會嘅議員嘅席位會多咗，會取消啦，預計啲消息就話會取消超級區議會同埋區議會嘅六席啦。另外講到如果喺立法會嗰度，亦都會由選委會嗰度直接產生唔少過三十席嘅。你點睇呢啲咁嘅消息？同埋如果真係咁改，你點睇啊？ 咁樣，首先咧，我就今日三八婦女節，我對於香港嘅婦女們咧，我哋表示節日嘅祝賀，同埋祝佢哋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咁就今日咧就係呢個十三屆人大會議嘅第四次會議裏邊嘅進入去一個分組討論。这个时间的安排。咁分组讨论呢，今日会倾到呢就关于黄晨副委员长所提及这个完善这个立法会选举这个制度的。咁这里呢有一个决定的草案，我们今日将会讨论。不过呢根据我在人大常委会工作的那个经验呢，今日嗰個決定嘅內容咧，未必會係公布出嚟，只係俾代表們咧，即係因為我哋有成2900幾個代表咧，就喺唔同嘅組類別裏邊咧，大家即係分別去討論呢樣嘢嘅。咁討論之後咧，就應該11號閉幕嘅時候咧，就會表決咁表決呢個決定。咁呢個決定通過之後咧，再交由人大常委會咧去嚟具體化就係就住修訂嗰個經法附件一同埋附件二。附件一咧就係關於行政長官嘅產生辦法，附件二咧就關於立法會個產生辦法。你剛才講嗰啲內容咧，暫時係未正式公布嘅咁都係有啲傳出嚟啦咁樣。咁我亦都喺現階段咧，我都唔可以講到咁具體啦，因為有個規定咧，就話未通過之前咧，就要求大家唔好去講啦咁樣。咁尋日咧，韓正副總理咧，亦都見咗我哋港區嘅36位嘅人大代表啦。咁就佢亦都同我哋講翻，即係點解我哋要點解中央要出手要完善呢個選舉制度咧？咁樣咁佢又講翻我呢段日子裏面所發生嘅事情即係2014年嘅佔中事件啊，2016年嘅旺角暴亂啊，2019年嘅反修例嘅風波啊，呢等等嚟講咧，就發覺咧就有好大嘅問題。一國兩制咧備受衝擊啦，呢個中聯辦被圍啦，好多都被炸爛啦，立法會被炸爛啦，就算我哋地鐵啊等等都受到嚴重嘅破壞啦。 OK， 佢哋歸究底咧就認為呢啲咧都係有外國勢力影響底下一個顛覆同反顛覆一個咁嘅鬥爭同埋咧。上升到係一個奪取政權嗰個問題，咁所以有鑑於此咧，所以就要做立咗嗰個國安法啦。咁由事實上有國安法之後咧，香港社會變到即係穩定落嚟啦。咁進一步咧，而家要做埋呢個咧，就係要完善個選舉制度。因為如果我哋唔完善佢咧，恐怕咧又會重蹈覆轍又會再出現。 系 類似2019年嗰啲黑暴事件，咁亦都咧會俾咗機會人哋咧，就可能通過喺立法會攞到多數議席嘅時候咧，會攤換咗政府挑戰中央，咁嗰個一國兩制行落去噶啦。咁呢個一國兩制咧，我諗亦都係我哋香港市民一個大家嘅認為係個共識，認為呢個對香港最好，對每個人嚟講，我諗絕大多數人都係支持呢樣嘢，咁所以 我哋要繼續行落去嘅話咧，有啲嘢係發覺有問題咧，我哋一定係要去改善佢、完善佢嘢，針對翻而家香港嗰個實際情況嚟去進行。咁、當然咧，亦都有啲人覺得話會唔會係一個所謂形容係咩民主退步啊呢種？咁、我自己唔係咁嘅睇法。事實上喺起草基本法嘅時候，中央係好有誠意啊，希望香港咧係一路路咧去朝向嗰、那個最終普選，所以基本法第45条、68条都寫咗落去嘅啊。咁而家咧人大咧亦都冇咧提出話要修改基本法啊，而家只係咧去修改嗰個附件基本法嗰、那個下邊嗰個附件一、附件二嗰兩個內容。咁附件一、附件二咧，過去其實都修改過，起碼有兩次噶啦啊！咁就因為有時選舉嘅嘢會有調整嘅，有改變嘅，咁所以咧，而家就做緊呢方面。 咁 有啲就話做咩要做，將嗰個選舉委員會加大佢咧？即係俾多啲權佢咧。因為選舉委員會咧，而家都有嘅，不過就個功能咧，只係選出行政長官同埋提名。行政長官嗰個候選人，咁而家咧就進一步咧就係希望通過呢、這個即係、就是、選舉委員會咧係可以選出一部分嘅立法會議員，咁呢個選舉委員會會擴大佢個面啦，個涵蓋面啦，希望咧就係、是、多啲係各界各方面嘅人士嘅代表喺度啦，同埋咧因為而家中央嘅精神咧就總結過去有一個好重要的因素咧。但是要爱国者治港，这个也都是的。你想想如果参与管治的人他根本都是反对中央反对特区反对一国两制反对基本法，喂那很难搞的所以呢要强调所谓爱国者就是你起码这几样东西都要认同都要支持你当然不是说一言堂你可以去表达不同的意见，但是你的出发点的目的如果你唔系话想做好件事，系想破坏嗰样嘢嘅话咧，呢、這个就唔可以噶啦。咁佢哋就研究过之后咧，相信就觉得咧，通过选举委员会产生一部分嘅立法会议员咧，以前都有做过嘅，第一届、第二届都行过，都系行之有效嘅。咁所以而家咧就加大权力俾佢哋。而且咧，我哋希望第日揾出嚟嘅。呢啲選委會嘅成員咧，都係對佢又對國家有認識啦，一國兩制有認識啦，亦都係有感情啦，真係大家誠心誠意，真係想一國兩制要行落去，要成功咁啊！要行下行唔落去咁好啊！咁我諗大家都唔想見到嗰啲黑暴重演嘅喎。 OK， 但係當日咧，即係你講到話第一屆或者第二屆立法會選舉嗰陣咧，回歸之後，當日咧有選委會嘅議席嘅，但係後屘慢慢減少啦，去到第三屆直情係冇咗啦。當時唔係就係正一個民主化嘅一步咩？咁我見你頭先又話其實唔係民主倒退啊，覺得即係應該都係循序漸進咁行緊啦。咁當日點解呢一個步伐係減少呢個選委會嘅議席？又是民主化，而家又加翻選委會議席，又是叫做即係繼續行落去冇倒退咁，即係呢個係點樣解讀咧？呢個 嗱好啊，嗱，因為我哋回歸咧，因為香港嗰個模式咧好特別嘅，我哋又唔可以抄外國啦，又唔係按照內地咁啦，咁呢個模式真係香港特色嘅，咁一國兩制係前無古人啦，我哋好多嘢係要去一路路行一步步行但要針對香港實際情況，有啲嘢咧又要與時俱進咁啦。咁行嘅時候咧，大家你見到咧，中央係好有誠意嘅特別最明顯咧，你見2014年咧，人大常委會咧就做咗個決定嘅，就話好啦，香港特區話希望可以朝向普選啦。好啦，嗱，你先就普選行政長官，其後先至普選立法會，係做咗咁嘅決定。但你記唔記得當年咧？最後呢就俾一批呢反中亂港啊嗰啲反對派呢攻擊批評，最後呢79日佔中喺立法會呢最後得唔到三分之二嘅票數通過而否決咗。咁即係話呢呢條路行唔通想去向前行行唔到，不但只行唔到唔緊要，帶嚟好大嘅衝擊、震盪、矛盾、社會分化、分裂。而又出現到2019年嘅事件， 咁就要總結下咯。如果繼續係咁去，咁你根本做唔成一樣嘢噶。 但係 咁，所以而家咧就會唔會我哋嚇、啊、經過而家呢個啊完善之後咧，呢、這個改善之後咧，可能我哋行翻條正路，行翻條比較健康嘅路，而最後達至到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六十八條嗰個普選嘅目標。啊，因為呢個喺基本法冇改到嘅。啊，呢次咧，黃晨委員長都係咁講嘅。 但點樣可以達到去普選呢？即係譬如而家我見話，即係增加選委會界別，連即係直選嘅位啦，可能都會減少。咁點樣日後去到達到一個以普選產生嘅目標？點樣行到落去呢？ 首先我哋要有啲嘢咧，當你出現問題去唔到時候，你要調校一下。如果你唔調校一下咧，針對個實際情況嚟做一個完善嘅話咧，你就咁樣去嗰啲繼續去闖啊，冇用嘅。你只有每一次你見到香港咧。每三兩年咧又折騰一次，三兩年又折騰一次，啊！咁而且咧，呢啲折騰咧仲出現一個危機咧，就咩咧？我哋發覺有外國勢力試圖啊，想利用香港嚟作為棋子，啊，作為破壞一國兩制，作為對中央啊一個嘅衝擊啊，一個牽制。啊！一個破壞咁，哇！咁掂喎，我哋俾人利用咗喎、我哋係咪應該去上翻一個健康嘅軌道？正常嘅情況底下，然後我哋再去 okay, 行呢條路去發呢個軌道去再發展咯。 但整體會唔會覺得今次即係喐嗰個範圍啦，或者一個改革都比較多？即係譬如舉個例，選委會入邊咧就多咗一個界別啦。咁啊，另外講到話區議員咧，亦都係預會取消。但區議員即係始終都係一個民意代表啦。咁頭先你都話應該係循序漸進嘅，達到最終係普選產生嘅目標嘅。咁但係連一個民意代表都冇得留低啦。咁會唔會喐嘅程度係太多咧？又 而家具體嘢咧，我講唔到俾你聽，因為佢嗰個成個比例啊、組成啊嗰啲咧，而家我哋只有可以按照黃晨委員長嗰句嗰個對決定嗰個説明嚇。咁而決定嚟講咧，只係一個我相信都係一個大嘅原則方向啊咁樣啊。有啲嘢咧，仲要需要人大常委嗰度去處理嘅。 但黃晨副委員長就話選委會。他說選委會那裡起碼會較大比例啦，在立法會議席那裡會重設嘛，即是起碼這個位置會怎樣可以日後在選委會那裡反映多些民意呢，令到個民主化多些呢，會不會選委會的選舉都可以有多些即是香港普通的市民或者選民是直接參與到的成分呢？ 當然市民參與到這個重點啦，另外我們也都要怎樣能夠呢令到那個選舉委員會是社會屬性、各界別屬性，而且呢這個選舉委員會的組成這些人呢都是愛國者來的，都是大家都是支持一國兩制的、這一點我覺得都是對今後我們能夠在個健康的正確的軌道裡面繼續去運作呢，這點是重要的。第二有些事可能會當它正式全面公布的時候，大家就會了解多了、但是我想指出一點，現在所做的事都是依據憲法和基本法，還有呢政治體制這些事情呢那個事權呢所以是中央的、而有些事情我們發覺咦出了很大的問題、咁系咪需要有啲嘢要改善、要完整呢？系嘛？咁而中央方面咧，亦都覺得咧，過往嚇、中央都盡量好多事情都包容啊，希望係俾大家啦，繼續朝向民主進程嗰方面去發展啦、啊、嚇。咁、但係我發覺話，咦，唔係、原來我哋會俾人利用咗、 okay, 我哋可能要睇清楚啲啦。有啲嘢咧，我哋要加翻一啲安全嘅系数，唔、 okay. 可以繼續係咁樣去啦。如果咁樣去咧，到頭來咧，哇，點樣一國兩制點落去咧？一國兩制如果唔落去，呢、這個 大家都受苦嘛。 嗯，陳其忠，我想問，即係譬如過往政改都會經過一輪嘅即係步驟啦，政改部等等啦，喺香港亦都有大型諮詢嘅。今次即係都預計會有幾大嘅喐動啦。香港人可以點樣即係意見表達到咧？或者你哋點樣吸納到佢哋意見？使唔使做啲大型諮詢？ 咁樣嘅，尋日韓政副總理咧都同我哋講，即係中央做呢件事情之前咧，都好小心謹慎去研究包括喺特區裏面咧都有好多揾咗好多人傾，諮詢好多人意見包括行政長官啦，啲問責官員啦，各方特區嘅官員啦，同埋咧亦都揾咗啲港區嘅法律界人士啊、各界人士啊，一齊去研究，即係話點樣做比較咧係符合香港嘅實際咁我自己亦都喺呢段日子都聽咗好多即係社會上嘅意見，亦都喺我接觸嘅人裏面咧，好多人都好贊成咧，就是、愛國者治港呢、這個都天經地義㗎啦，係、 okay, 咪？ 仲有十秒到， 你任何國家地方都係咁啦，係咪？咁另外就係、是、大家都覺得咧，即係如果能夠有繼續保持個穩定嘅社會、 okay, 穩定嘅局面， 陳秒鐘同你傾到呢度啦，時間差唔多，唔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架泥头车在荃湾怀疑撞向行人天桥，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昨晚11点几，涉事泥头车沿住德士古道往青衣方向行驶，期间泥斗怀疑撞向一条行人天桥底部，天桥一个接驳位置移位，一个桥墩损毁。警方一度封锁事发路段同天桥。41岁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他报称腰痛，送院治理。两名分别80同72岁的市民近日接种科兴新冠疫苗之后，分别觉得不舒服，到医院求诊或者是被送院，之后转到去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他们本身都有糖尿病等的长期病患。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今日开会之后见记者。另外亦都有5人接种疫苗之后不适送院，其中两名分别45岁同66岁的女子，昨日到官涌的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之后觉得不舒服要送院，其中一人出现过敏反应包括出疹。医管局说两人情况稳定。其余三名分别46岁、53岁和87岁的女子，上星期六到不同的接种中心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分别觉得头晕、血压高、出现皮疹和发抖，送院治疗，无需留院。政府将9个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受检人士需要在指定期间进行强制检测。6座大厦和一个工作场所新增一宗或以上的确诊个案被纳入公告，分别是太古城星辉台海星阁、深水埗昌远大厦、大南街256-258号、葵涌海丰花园第一座、马鞍山锦英苑锦二阁、圣保罗男女中学庄优碧云泰夫人宿。是圣保罗男女中学庄优碧云泰夫人社堂。机场岛旅客接运系统和行李处理系统隧道工程地盘。由于圣保罗书院和圣保罗男女中学各有一名的学生确诊，学校的员工和学生亦都要进行强制检测。英国公布已经接种首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人数增至2220万，学校星期一起重开。根据计划，重返课堂的学生在最初几个星期将会接受病毒检测。当局希望能够快速找到无症状感染人士，避免要再度全面停课。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钟益麟。 制作巡游花车支架系要咩建造业工种？冇错，就系金属工师傅啦。但你又知唔知金属工同埋消焊工又有咩分别？想知就要听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有排同你讲。 2021年3月8日，两名长者接种科兴疫苗后不适，留医深切治疗部。 韩正会见港澳特首，暨香港做好完善选举本地立法工作。 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13宗本地感染，5宗源头不明。 缅甸周日再有大批民众上街，警方以催泪弹驱散示威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咧讲到咧，有关于全国人大啦，系将会审议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嘅决定。咁啊，根据人大副委员长啦嘅啊黄晨嘅讲法啦，就话立法会将会重设咧较大比例嘅选委会议席等等噶。咁啊，近日都有唔同嘅建制派人士接受访问啦。咁其中见到咧，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啦梁爱诗亦都讲到话，今次嘅改革咧，唔系民主倒退嚟嘅，又话唔系针对民主派，亦都提到咧佢喺访问嗰度讲到话一啲反修例运动嘅冲击咧，而家就要系翻去正轨，要怪咧就怪20多年嚟咧系香港冇做好等等嘅。都继续请咧唔同人士咧讲下对于今次即系成个选举制度啦，嚟紧会点改啦，或者即系会改成点啦，请唔同嘅嘉宾咧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下嘅，有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亦都欢迎你咧，打嚟1872311，1872311咧，讲下你哋嘅睇法。早晨，刘慧卿。 早晨。 头先就讲到有一啲建制派人士嘅睇法啦，亦都我都想引述一下啦，即系见到主管港澳事务嘅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咧，一连几日都系同政协啦，同埋人大代表咧系倾嘅见面嘅。咁其中咧引述翻咧就话提到咧有关于选举制度同埋国家安全，就话近年嘅治安暴乱升级啊，冲击立法会等等，咁亦都讲到话完善选举制度咧系同即系颠覆啊反颠覆嘅斗争，就唔系民主同唔民主嘅问题咁。点整体讲下，即系譬如韩正呢一个嘅说法啦。 其实咧，我相信就即系大家而家系好担心嘅，因为你话就算边个话唔系倒退，我相信绝大部分香港市民都觉得系一个倒退啦。我哋从来都冇民主，但系都有寸进，但系而家咧系要将呢啲冚唪唥即系抹晒去啦。咁就亦都系就呢件事咧，系完全冇咨询过香港人，包括咧。是香港那些親北京的人士呢都是沒有被諮詢的。如果你看最近就算西部啦，最喜歡他們放風去西部，或者外國的報紙金融時報啊，他們訪問這些親北京的人呢，他們都說呢是完全沒有被諮詢的。甚至亦都有報道呢，就在這個選委會那個的改組呢，是很多一些大有錢佬呢都會被剔除，因為亦都不覺得他們真的是好支持中央啦，咁甚至內地有啲學者就話，即係唔需要有啲忠誠嘅廢物，亦都唔需要有橡皮圖章。咁所以咧，即係除咗民主派或者你話反對派啦，可能咧就冇曬機會去參與。就算現時嗰啲你哋叫建制又好，親共嗰啲咧，可能好多咧都被剔除。咁而咧係即係中央自己親自咧係親自操刀、親自落手。咁所以咧，我相信即係到禮拜四啦嚇，佢會宣布嗰個咧係會即係好大嘅改變，亦都係好震撼。咁當然令我哋嗰啲好希望，即係嗱，我哋覺得我哋自己係愛國愛港嘅，我哋民主黨從來冇話唔係嘅。咁但係即係我哋想香港朝住一個方向，係有一個第日會有一個民主嘅制度，同埋我哋多年來享有嘅自由、人身安全同埋法治。得到保存，咁好咗，好多人會覺得咧，呢個月嚟咧係越來係即係好似係個奢望咯。 頭先阿劉慧卿你都講到話，即係而家呢一個嘅即係選舉嗰個改動咧，似乎可能香港人嘅意見又未必可以直接吸納到咁。你自己覺得仲有啲咩渠道可以反映咧？其實 唉，嗰日真係好笑喎、啊！聽到你哋有個節目訪問阿馬洪國人代，咁、你都係你問佢呢個問題，咁佢你哋咪同啲人代講下咯，同中聯辦講下咯，喺傳媒度講下咯，咁我而家咪喺傳媒度講咯。我留意到琴日阿王毅我哋嗰個外交部長，佢嗰個喺嗰個記者會咧。咁香港嘅記者都冇機會問一條問題都冇機會問，咁禮拜四睇下呢個總理李克強開記者會會唔會俾香港記者問啦、即其實你講得好啱嘅，阿蕭玉文，即我哋香港人蟻民有啲咩機會去反映我哋嘅意見呢？中央其實講咗好多年，其實係深層次矛盾、房屋問題贫富问题，好多呢啲问题咁多年都冇解决。马逢国琴日前日讲就话中央忍无可忍啊，讲咗六七次，梗係话呢几年见到嘅事啦。咁除咗林郑月娥不作为你初初匿埋咗成个月出嚟，喂，嗰啲保皇党都冇做过嘢喎、所以你话即係中央忍无可忍就唔係淨係对佢一个喎，我相信对成班所谓叫管治班底都覺得即係唔係話即係忠誠嘅廢物呢，即係令到香港搞成咁。咁梁愛詩亦都講啦，琴日喺商台講又話係啦，我哋自己啦呢幾十年都冇做嘢，我都唔知啦。我哋係希望香港係可以有一個民主制度，市民嘅聲音係聽得到，一路去發展我尤其是我就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嘅，但是我哋聲音梗係聽唔到啦，不過我相信嗰啲忠誠廢物嗰啲聲音都聽唔到咯。 OK，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咧就喺深圳咧會聽即係香港代表對於完善即係特區嗰個選舉制度嘅意見嘅，咁啊補充翻呢個先。嗱，另外都想同阿劉慧卿講下啦，因為你自己回歸之前已經係立法局議員啦，一路去到回歸之後幾屆都係立法會嘅議員嚟㗎，咁啊見到即係經過呢個選委會界別即係出嚟嘅一啲嘅立法會嘅議席啦，當年亦都咁而家見到啦。如果綜合一啲消息嘅講法就話，即係嚟緊個選委會嘅角色都會好重，立法會咧70席變90席，其中選委會嘅議席咧可能係佔30至40席，換言之即係可能直選有可能即係變翻20至30席左右啦。咁佔成個立法會嘅議席咧，如果選委會議席係佔1/3咁，你自己點樣觀察啊？如果有一個咁嘅改動？ 咁咪即係我相信中央嗰個想法呢，就係成個局勢呢係牢牢呢係俾佢操控。所以有個律師都同我講，佢搞咁多嘢做咩啫，佢就咁委任咪算囉，或者好似學其他地方嘅8萬年議會囉，4年嘅做5年，5年就做6年，或者做10年啦。咁所以即係佢而家就係想控制。咁但係佢嗰個選委會係點樣產生呢？咁我嗰日又係聽你哋節目啦，宋恩榮教授呢就話，喂，如果你叫有啲人幫你手去揀嗰啲人出嚟嗰啲你話去外國外港，但係嗰啲人政協又好乜都好，好多係雙重國籍㗎喎，咁你檢視下佢哋先，係咪佢會幫你揀啲外國外港嘅人出嚟呢？是不是帮到中央做想做的事呢？咁我哋你唔听啊，你听下宋恩荣教授，听下其他嗰啲比较接近你中央嗰啲人嘅意见得唔得啊？因为如果你行呢步，分分钟又系错嘅，到时又达唔到你目的，又将香港搞到一镬土。咁有啲人话香乜鬼嘢讲啊，而家都唔系香港啦。咁我系咩啊？佢话南深圳咯。 但你自己點睇？我見有啲建制派就對於即係選委會呢個界別咧，即係佢哋嘅支持啦。咁佢話因為可以唔係淨係講睇人頭，就睇埋咧質素，就話即係類似話可以均衡參與，因為有唔同嘅團體啊啲嘅即係專業界別啊精英啊等等喺個選委會嗰度，即係更加能夠代表香港。佢哋嘅感覺係， 唉，你就自己去睇下啦嚇，睇下係咪真係更加能夠代表。喂，代表唔係淨係話，我哋幾十人、幾百人啊，點你出嚟，你就係代表。代表有個程序噶嘛，真係人哋透過選舉嘅過程選出嚟嘅代表，而家就將所有嘢都扭曲曬。我搞個咁嘅嘢出嚟啦，佢哋就代表曬噶啦。又話，呢班人最好啦，佢又唔屬於基層，又唔屬於商界，佢又最了解成個社會噶啦。喂，佢咁了解。咁多年嚟將香港帶咗去邊度啫？咁我覺得真係 唉，佢哋而家梗係要舉手話好啦，係咪啊？就算係中成廢物都要舉手噶啦。但係人哋可能咧都唔理你啦，因為你搞咗咁多年，你都唔幫到特區政府處理深層次矛盾。咁但係我再講，我真係希望中央係聽一下香港各界嘅意見。大家唔係話要係將香港政府或者中央政府推翻，大部分都係愛國愛港，不佢係想有表達嘅自由，佢想我哋可以選出自己嘅政府去處理香港嘅問題，係贏翻啲民心得唔得咧？ 剛才跟劉永興講就話除了選委會的角色重之外，今次現在綜合一些消息的報道，選委會的組成都有些不同的，由1200人變成1500人，會多了一個界別，由四大界別變成五大界別。其中一個點就是說區議員的議席都會是在裡面界別，這個區議員的界別是會取消的。講到在立法會那裡都會說，接下來如果要改動的話，區議員那些的席位包括就是有五個超級區議會的議席，還有區議會的本身的功能界別的議席有六席都會是取消的。這個劉慧卿怎麼看？當年傾政改的時候有份跟中聯辦傾，其中一步爭取民主化的一步就是爭取超級區議會嘛。現在接下來就說，即綜合的消息就說可能會取消，你自己怎麼看這個？ 那就不好了。当年其实初如果你记得咧，初都唔接受嘅，呢个系胡志伟方案嚟嘅，一人两票，俾嗰啲喺传统功能组别冇票嘅人，俾佢去投呢一个，但系只有区议员可以参选，区议员可以提名。咁后来中央自己改变咗自己嘅决定，就话接受阿胡志伟方案。咁呢个都系当时系即系行一步先啦，希望第日普选。但是你剛才講的，你話唔單止將區議員剔除出呢個選委會，或者冇咗超級區議會，但是第日嗰啲關卡仲多喎。第一，如果你要參選咧，佢要審查你嚇，睇下你係咪愛國愛港啊，睇你係咪垃圾或者有冇腦啊，或者係咪咩啦。而嗰一關可能你都過唔到，你都冇得參選。但是就算你參選，你贏咗咧，佢又話要咧係成立一個新嘅機構，就係咧。可能有公務員、有國安啊，個個參加，就定期一路審查住嗰啲議員。如果你有咩行差踏錯咧，亦都即刻調查你，甚至咧係即刻啟動程序咧，係將你取消資格。哇！你話變咗係咩咧？有咩尊嚴咧？對於呢啲議員嚇，點樣去代表民意咧？我真係唔知道，我真係希望呢啲問題咧。有人可以幫下手問下北京咯。 有啲意見就話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咧，即係尤其是建制派人士都話啊，係咪香港行錯咗路咧，令到一啲相對激進派嘅人士入咗立法會嗰度，咁就即係被牽住走啦，即係成個民主派都走向咗即係所謂歪路咁樣。點睇有啲咁嘅講法咧？而家所以要行翻正軌啦咁。 嗱，歪唔歪路咧，就即係嚇個人有個睇法啦。我都話我自己係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我哋民主黨亦都係，亦都有其他人係咁。咁所以咧，係如果有啲人做啲嘢，你覺得你係唔同意嘅啊？你話激進又好，乜都好，要解決嘅就唔係揾人去搏佢啊嘛，搏到一頭血啊嘛，而係咧係大家去溝通、去對話啊嘛。呢、這個唔係淨係我講嘅，就算啲大學校長都係咁講噶啦。你將個問題嘅淨係歸咎於教育係唔掂嘅喎，你要去溝通噶嘛。你唔係話所有你去同嗰啲肯溝通嘅人去溝通，去處理問題啊嘛。你自己匿埋就乜都唔同人傾，啊有嘢就駁你，然後就出嚟鬧你。喂，你有咩資格去管香港啊？ 咁而家咁嘅情況，如果真係一個而家根據一啲消息講嘅選舉制度落實咗啦，成個民主派嚟緊仲會唔會參選咧？個空間幾大咧？你自己預？ 唉，我唔係民主黨嘅領導啦嚇，我作為一個香港市民，我覺得即係如果嗰啲選舉咧，雖然我自己係直選，以前直選產生，但係小圈子咧，我都有支持過人參加嘅，我支持過張超雄。參加呢個社福界的功能組別是小圈子，但是一我覺得張超雄是一個非常之優秀的人才，第二那個小圈子選舉是有機會贏的，而他真的贏到了、即如果第日的小圈子也好，如果是有機會贏讓你可以入去代表民意的，那我覺得是可以考慮，但是我說我都不是民主黨的領導， 就俾民主黨嘅領導，同埋俾香港市民，大家諗下咯。但係我有一句我一定會講，因為有啲人都會講：，香港玩完噶啦，冇曬噶啦。我唔係啊嘛，我哋有人喺度，有燈喺度，點會冇啫？我哋好多人都係好愛國愛港嘅，我哋繼續會出聲，繼續會講嘢，更加希望有機會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去示威，直至到俾人拉曬啦，咁咪冇聲出咯。 但係如果你咁講，即係你話頭先你頭先講到話，即係小圈子選舉過往都支持參加啦咁。咁但係而家去到呢一個嘅政治嘅選舉嘅制度改革又唔同小圈子選舉咯。如果入到去嘅話，其實仲發揮到幾大作用咧？民主派 當然係，所以咧我哋要睇清楚佢出嚟嗰個框架係點，同埋點樣操作。如果係真係可能係可以入到去，但係係下下都受制嘅。同埋日日都俾人監察住嘅，有乜事呢就朝頭早四點鐘嚟敲門咧，係拉你嘅，或者咧係唔俾你講嘢嘅喺議會。咁我可能咧，我哋民主黨裏邊啲人都覺得係冇意義嘅，咁我都會同意嘅。所以大家會去諗，但係我哋咧係盡量，我想話俾市民聽，我哋民主派應該係盡量係為市民爭取，係有個希望。亦唔會話俾人聽，喂冇曬噶啦，玩完曬噶啦嚇。 有啲講法話，即係會好似翻翻去七八十年代，即係變翻壓力團體咁。政黨會唔會轉型做壓力團體，或者未必想轉型，但客觀地變咗係壓力團體咁咧？ 唉，我都唔知啦。我都話我唔係領導，但係即係你咩叫佢做咩都好啦。即係喺有嘅空間裏邊，係大家盡力去爭取。咁我相信呢個係市民想見嘅。但是在争取的过程呢，是有人呢是会作出牺牲的。咁亦都要有人呢是愿意。咁唔愿意嗰啲人，咁有啲咪唔出声囉，甚至有啲咪走囉，係咪？咁我希望走嗰啲係会有个机会俾佢走啦。但係好多人呢係会愿意继续为香港出力嘅。 好啊，唔该晒刘慧卿，同阿刘慧卿倾到呢度。刘慧卿咧就系民主党嘅前主席嚟噶，继续听你嘅电话。我而家讲到话一啲嘅选举制度啦，预咧都会有一啲嘅改动啦。咁啊，其中已经讲到啦，有关于喺立法会入边啊，譬如一个选委会嘅界别啊，或者佢哋嘅组成咧，会有较大比例造成喺立法会入边嘅议席。咁啊，继续睇下咧嚟紧嘅情况会点啦。继续都听你嘅电话，电话旁边咧有邝先生，早晨。 早晨，蘇老文， 你好。 我在未講呢個問題之前，我首先都在度祝願而家被囚嗰47位嘅人士咧，能夠身體健康。 OK， 係， 即係唔好懼怕，撐落去。 好，講翻係咪個選舉制度？ 我打咗幾次嚟噶啦。即係就翻而家中央政府啊，用一種所謂強姦性嘅方法去迫使香港人去就法，就住未來嘅政改，完全喺冇諮詢港人。或者冇全面去睇實際情況而去做咧，我覺得我極之憤怒。而且我覺得咧，中央政府共產黨再一次揭示共產黨呢種無恥同埋呢種背信棄義。我前兩日聽翻新聞，我唔記得係咪琴日梁律師講嘅，佢話喺基本法裏面係講實際情況。我真係好想問大家，香港而家實際情況係點嘅？縱使係2019年。所謂他們叫做顏色革命，香港變成怎樣？你看看現在緬甸，即是你現在是逼我們香港人，我已經60多歲，我參加了社會民主運動都30多40年，我今天退下來某程度，但我很憤怒一件事，就是你想我們下一代怎樣？是被你共產黨去控制，共產黨都是土匪來的，其實是賊來的。 你覺得仲有冇任何方法可以反映到你嘅意見咧？喺而家咁嘅 反咩影啫？你而家好似正如我嗱，劉慧卿，我同佢都大家共我食，我唔係完全同意咯。但今次嘅講法好啱，好似馬逢國嘅講法，你咪喺大氣電波啱啱送我打電話嚟啦。你講啊，而家唔係你同邊個講啊？譬如正如你正話訪問譚耀宗，根本佢哋個腦已經係閉塞咗噶。 Okay. 他们删埋了他们的耳啊。 OK， 好啊，唔该晒邝生。电话旁边仲有郑先生，早晨，郑生。 系你好，你好，早晨系。咁我觉得咧，即系呢次咧，即系话人大嗰度咧有啲新嘅选举修例咧，咁我觉得咧都系无非无后非。虽然我哋咧觉得咧收紧咗，即系话喺 人選方面啊，或者人數方面咧，都有即係佢哋有咧重新定立啊。咁呢啲咧都係即係一個國家同埋一個即係香港政府咧係佢嘅權利嚟噶嘛，即係佢有權咁做，咁都係要視乎情況咯。咁就咁樣，我哋而家香港咧即係2019年嗰個社會事件，咁同埋咧成日啲立法會咧自己內部咧就好多矛盾啊，即係有啲議員就索性唔開會喺度搗亂嘅時候咧。咁你政府或者國家中央嗰度咧，你冇可能唔做嘢噶嘛？你如果唔係咁樣，香港亂象點樣解決咧？如果你仲係呢班人喺議會一樣都係咁做啫嘛，咁樣香港未來會點咧？咁我覺得呢次咧，即係雖然我哋都係要睇落去，你話究竟好定壞咧？但係你話重新再去即係做一個新嘅改變咧，我覺得係無可厚非咁樣咯。 嗯，但頭先譬如嗰位聽眾就話啊，呢一個好似似乎都係人大方面決定多啲，香港人自己本身嘅意見係咪反映到咧咁？你覺得今次嗰、那個即係譬如一個政治咁大嘅改動咧，喺個政制上面，喺選舉制度上面，需唔需要香港人多啲聲音喺入邊咧？ 我相信咧，即係中央咧，即係佢呢次咧，佢主流嘅意見係比較大啲咯。因為如果你、即係將來咧，即係你再去真係做嘅時候咧，政府都會係會即係會徵詢一啲意見嘅。咁但係咧，因為中央呢次佢咁去開會去研究嘅時候咧，我相信佢啲一套嘢去。即係俾香港，因為如果再俾你就喺度慢慢討論咧，即係可能都討論唔出啲乜嘢，都係得個傾唔到啲咩實質嘢咯。即係而家我哋一定要落實啲嘢，即係我哋而家要穩定香港，即係最緊要穩定咗香港咯。因為而家你經過疫情同埋社會事件之後，而家香港個經濟差到。 Okay, 好啊，唔該曬鄭生，多謝你傾到呢度。 哇！首先睇《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开展近两个星期，昨日再录得两宗接种之后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80岁患有糖尿病以及颈动脉粥样硬化等病症的老翁。上个星期一接种之后，前日出现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而另一名72岁的妇人前日在接种之后感到虚弱，自行停用两剂胰岛素，昨日就出现严重的糖尿病和正酸中毒，两个人情况危殆。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今日就会开会，将会审视多宗严重个案。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已经展开新冠疫苗接种，港府早前公布先导计划，安排医护外展队到10间安老院舍为有意接种者打针，预料这个月中就会开始第一批接种。但是有院社工会说，发生两宗怀疑接种科兴疫苗死亡的个案之后，不少院友或者家属打退堂鼓。外展医生亦都因为对疫苗资料掌握不足，不敢评估是否适合接种，估计将会影响该接种计划的进度。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昨日分别参加了香港代表团、澳门代表团审议。韩正在会上指出，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意义重大，亦都是一项紧迫任务。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应有之义。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一以贯之，从未改变。有与会代表在会后就引述韩正指出，订立香港国安法到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是颠覆及反颠覆斗争，是法制和法治的保卫战。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中国民用航空局近月已经公布向国泰航空批出15条原本由港龙营运来往香港和内地城市的航线经营许可，涉及南京、杭州和厦门等城市。航线的数目占港龙原本营运内地22个航点超过六成，更加不限于客货运和每周开办航线的数量。国泰网页目前尚未显示开办相关航线，但消息说，由于国泰这个月就会更换夏季航班表，相关航班将会逐渐复现。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东华三院辖下一间护老院被指没有通知家属和取得同意之下，让一名新入住的94岁老翁自行签字退院，并且即日派职员将老翁连行李送走，将他带到去女儿住所附近的社区中心。职员怀疑未有向中心交代详情就自行离去，社区中心考虑到老翁的安全，于是乎报警求助。女儿在晚上接到警方联络才知道事件，形容就好像将老人家当垃圾抛出街。 他说父亲在事后送院，经诊断证实患有认知障碍，社署已经介入跟进，并且要求院社提交报告。东华三院回应的时候就说，该院友入住之后多次强烈要求回家居住，院社按照退出服务程序，在2月3号在两名个案社工的见证之下签署退院文件和放弃院社服务，强调在前一天已经知会他的女儿，而他的女儿就反驳说已经表明当日未能够请假去照顾父亲，并没有预期他会退院。这个是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两电今年冻结电费，但不少市民反映今期电费突然大幅飙升，更加有市民的电费由568元跳升三倍，去到2210元。中电解释，政府去年发放的补贴已经派发完毕，加上年初本港天气持续寒冷，市民可能多用暖炉，导致电费大增。不过苹果日报发现，电费增加应该与今年头两个月燃料费锁定在较高价格有关，令到住户即使使用电量不变，总电费仍然较去年年底高。但是两电这个月稍微下调住宅燃料费，市民下次交电费的时候应该没那么肉痛。苹果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本港一星期之内惊爆两宗怀疑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死亡个案，市民纷纷打退堂鼓。昨日再有两名长期病患长者接种疫苗后出现严重异常。内地早就列明60岁或以上的长者不适宜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偏偏港府反其道而行。政论质疑理据何在，又说接连出事之后依然不肯叫停计划是不负责任。东方日报政论。 经济日报社评说，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撰文强调，政府会以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原则定期发放和更新疫苗相关资料。不过当局前日突然停止公布预约数字，到現在都未能夠詳細解釋原因。社評說，港府今後應該竭力參考外地例如英國等提供透明數據資訊，方便專家傳媒分析和提議，並且促請更多名人推廣打針。經濟日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就說，疫苗接種保障基金在政府的口中是有備無患的措施。社論認為，獲取疫苗接種保障基金的門檻不能夠過高，否則的話，在其他市民眼內，就連僅有的接種動力也都隨時被消磨。這個是成報社論。 大公報社評，中央果斷出手處理香港問題，可謂形勢所迫，為香港制定國安法，目的是止暴制亂，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為愛國者治港提供法治保障。社評說，建立一套符合香港實際的新選舉制度，使到特區政府施政更加暢順，更加符合基層的利益。大公报社评，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啦，较早前啦，牛头角道嘅振华道下行去牛头角下村方向，近住牛头角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另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日荔枝角收押所啦，第三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日荔枝角收押所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西行车龙就在李景湾。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讲回一宗的交通意外和一宗坏车，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葵涌的和宜合道近着昌荣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昌荣路来回方向都挤塞，去梨木树方向龙尾在葵兴村的。重复多次啊，葵涌的和宜合道近住昌荣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昌荣路来回方向都挤塞，特别是去梨木树方向龙尾就在葵兴村。另外红隧的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出第三线有坏车阻路，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出第三线有坏车阻路，香港入口都是比较慢车的。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擠塞，龍尾在新田圍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碧桃花園；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將軍澳運動場。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龍翔道去觀塘擠塞，龍尾星河名居；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奧運站一段慢車。在新界葵涌的昌榮路來回方向，剛才講了有交通意外，一帶擠塞。另外德士古道北去返象鼻山路方向，近住全錦交匯處一段慢車。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擠塞，龍尾馬料水。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言不盡，風不息， 自由風，自由風。 選舉制度的大改變，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 制度上出了問題，不要被一些有心破壞一國兩制的人是有機可乘的，可以討論的。 民主黨主席羅建熙： 人大常委什麼都做得的，但是究竟是不是應該這樣做，是想香港市民真的信服，還是想他們降服於這個政府？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免，仲设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lb.org 了解详情啦。 2021年3月8日，两名长者接种科兴疫苗后不适，留医深切治疗部。 韩正会见港澳特首，暨香港做好完善选举本地立法工作。 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13宗本地感染，5宗源头不明。 缅甸周日再有大批民众上街，警方以催泪弹驱散示威者。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9:14喺天气年代咧，有萧乐文喺度噶。头先讲到有关于全国人大会议咧，就会审议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嘅个决定。头先咧，谭耀宗嘅全国人大常委咧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咧，都话喺即系北京嗰度咧，今日咧即系人大会议会进入咧分组讨论，讨论到咧有关于完善特区选举制度嘅决定草案。咁佢就話，根據佢嘅經驗啦，決定內容都未必會喺今日公布噶。不過咧，綜合一啲不同傳媒嘅消息咧，都話而家個選舉制度會點改咧？第時即係一啲參選嘅人士咧，會先經一個嘅資格審查委員會啦。講到關於選舉委員會咧，就話根據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晨嘅講法咧，就話選舉委員會會重新係構建同埋增加賦權為核心，進行總體嘅制度設計。咁就頭先都講到啦。選委會嘅人數會增加啦，界別會增加啦。立法會選舉嗰方面咧，就超級區議會同埋區議會嘅議席啦，會減咗啦。另外咧，所有嘅參選人咧，消息都話係要取得選委會嘅提名，就講到有啲咁嘅改動啦。詳細情況咧，都要再繼續留意住嚟緊個會議開成點再公布啦。咁電話旁邊咧，繼續會聽你嘅電話嘅，有李先生，早晨。 早晨，萧立文， 系你好， 系冇，我想就几点吓，你唔好删我，我尽快讲下。 咁 第一点咧就系话，梁伟思讲到咧就系话，即系嗰个政制倒退咗咧，系即系十几年嚟嗰、那个即系做得唔好啦，成啦。咁我想同佢讲咧，即系响问责方面，即系民主又或者民主派人士都问责咗啦。即系我哋其实好支持中央嗰啲改革，但我想见到即系呢20多年系代表香港嘅政协各方面啊，或者系一啲主责国香港嘅官员啊，或者甚至中央嗰啲官员啊，点样体现到呢20多年嚟停滞不前咧，倒退呢个嘅问责咧，就第一啦。咁第二咧就系话。亦都阿范徐麗泰講話，一個兩制係一個經濟同埋政治嘅問題，咁就話呢個真係新聽噶啦。咁佢可能要解説下啦，即係我哋接受，你要多啲解説下點樣唔係牽涉政治嘅問題。 咁另外一個就王毅嘅講法嘅話，即係中國人民對於佢哋嘅生活咧，就即係最有呢個發言權嘅。咁我想請問下呢幾年香港人嘅發言啊，即係點樣喺佢呢個説話度即係體現翻佢個説話，即係嗰個內容咧？啊，呢個第三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響即係全部即係中央或者即係話所謂代表香港人嗰、那個即係輿論底下咧，即係都係抹黑咗香港全香港人嘅，即係冇人會係反對中央或者反共，即係依份可能係小部分人啦。 嗯， 但你一下子你一竹篙板一船人咧，而用好多你哋嘅術語，即係唔明嘅，有咩保衛戰啊乜嘢？在我嚟講係處理一啲唔同意見嘅問題啊，你點樣去處理一啲唔同嘅意見問題咧？啊，咁你要即係表達咗出嚟咯，啊，即係唔好講係一啲即係敵我分明嘅情況啊， okay. 即係呢啲係市民國內嘅問題，呢啲民生嘅市民嘅意見啊，我係咁嘅意思啊。 好啊，唔該曬李生，同你傾到呢度，講到都係佢對於即係近日啦喺北京兩會啦唔同嘅人士嘅一啲言論嘅睇法啦。另外都同大家想講下關於疫苗方面啊，見到咧之前咧係有一啲嘅死亡個案啦，咁啊見到喺禮拜六嘅時候咧都係公布咗有市民咧係接種咗科興疫苗之後咧，咁嗰本身嗰個人士咧就係50多歲嘅，咁亦都有一啲嘅長期病患嘅背景啦，包括有高血壓啦、高血脂等等，咁佢喺打咗疫苗之後咧，3日咧就入咗醫院，就懷疑係缺血性中風，咁即係再之後一日咧就係死亡嘅咁。咁啊，亦都咧見到近日除咗頭先講嘅情況咧，亦都有一啲嘅異常事件嘅報告，咁啊包括咧就話有個80歲嘅男子係本身有糖尿病嘅，咁亦都有一個叫做頸動脈粥樣硬化，咁啊之後打完針之後5日咧就有胸痛，咁跟住咧亦都係入咗深切治療部啦。另外仲有一位嘅70多歲嘅女士咧有糖尿病嘅背景嘅，咁亦都話佢係打完針之後覺得好虛弱，咁佢就自己停咗用兩劑嘅胰島素，咁之後咧就入咗醫院，咁就發現咧有嚴重嘅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咁樣。咁兩個人咧都係情況危殆嘅，一度係。咁啊，而家咧電話旁邊咧都想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究竟而家疫苗又打完之後有一啲咁嘅個案喎，係咪一個即係普遍嘅情況咧？或者大家有冇啲乜嘢要注意咧？咁電話旁邊咧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我哋讲咗嗰啲死亡事件先啦。我见头先讲到话礼拜六公布嗰、那个50多歲嘅女士啦，咁佢头先讲到啦，有高血压、高血脂，亦都怀疑缺血性中风嘅咁。呢一个同再之前嗰位嘅死亡嘅60多歲嘅人士咧，系咪都系你自己估计都同疫苗有关系咧？如果系一啲嘅心脏病啊、缺血性中风啊呢啲，同疫苗嘅关系大唔大咧？又？ 首先香港呢就2月26日开始呢就那个新冠肺炎疫苗呢就正式开放给一些优先组别的市民呢去到登记接种啦。咁由2月26日开始呢去到昨日呢就总共91,800人呢就接种了起码一剂的科兴疫苗啦。咁伏必泰就啱啱开始接种啦。科興疫苗同伏必泰疫苗咧係兩種唔同嘅藥物嚟嘅，咁呢兩種疫苗咧，佢嗰個使用說明咧都係唔同嘅，咁所以市民睇所有呢啲嘅數據咧，就要分開兩種唔同疫苗嚟到睇。 嗯， 而家過去嗰10日咧就有4宗嚴重嘅接種疫苗之後咧就死亡或者係需要入深切治療部嘅事件啦。咁四宗裏面咧就3宗咧係60歲以上嘅，咁其中1宗咧就一位55歲嘅女士啦。嗱，咁呢4宗嘅個案咧就都係嚴重嘅，2宗死亡當然嚴重啦，另外2宗都係嚴重嘅。咁所以咧就呢4宗嚴重嘅事件咧係值得關注嘅。嗱，那個關鍵咧就係呢4宗嘅嚴重事件係唔係屬於異常或者非預期？嗱，如果你係預期，即係佢係因為自然嘅原因，佢本身疾病嘅原因而發生咧，咁大家就唔需要擔心啦。咁所以我哋要分佢咧係唔係非預期或者係異常。嗱，咁點樣去處理佢係唔係屬於預期或者非預期係唔係有異常嘅情況咧？ 咁個別呢啲個案當然要等政府相關嗰啲人員咧，就每一宗呢啲個案咧詳細睇過資料啦。咁但係呢啲獨立個案嘅分析咧，本身資料即係出嚟嗰個資料啊，就算你做埋死者裏面做埋嗰個解剖咁啊，你都唔一定解答得到咧，佢唔一定解答得到，佢係唔係屬於非住期嘅？咁呢個咧就係而家香港用緊咧呢一套疫苗配送監測系統咧其中一個局限性。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已經知啦，因為呢、這、一個有事件發生，咁就傳媒就報告啦，或者就嗰個家屬報告，或者佢就醫護人員咧就報告俾政府知道。咁呢種報告嘅方法咧，本身咧就係有事件發生，特別嚴重嘅事件，你會比較容易掌握得到。咁但係咧，就經呢個途徑咧，你解答唔到佢係唔係屬於非預期嘅。咁即係如果你要解答佢係唔係屬於非預期咧，你要用其他嘅方法啦。你睇翻譬如喺美國咧，咁佢哋都有用呢一套通報的方法，但是除了這個通報的方法，它另外呢還有一套方法去到看這些事件是不是屬於預期或者 非預期的。其實你現在這四宗講緊三個病人，就糖尿病、中風和心血管疾病。在美國他們的做法，他們第二個的這些疫苗安全的監察，其實他用了幾十年了，他現在用回相同一個系統就看了新冠肺炎疫苗的注射。他那個系統的做法呢，就是他在美國都有一些類似好像醫管局這樣的機構的，那個規模就跟香港醫管局的安排呢就有少少不同。但是他這些的醫療系統裡面呢就有電子病歷，咁佢喺美國呢啲電子病歷咧，就佢全國分部有參加佢呢個疫苗安全監測嘅計劃咧，佢係會主動去就住一個名單，咁裏面咧包括中風啊、糖尿啊、心臟病啊呢啲嘅問題咧，佢會主動去睇咧就個發病率喺開展接種疫苗之後咧有冇轉變。如果你係接種疫苗咧，就同譬如引發中風或者心臟病係有一個時間上邊，或者係直接或者間接因果嘅關係咧，佢去監察嗰個醫療系統裏面使用嘅數據咧，就會睇到啦。咁佢呢個監察系統基本上咧係即時同埋實時去到做嘅。咁佢由未開始接種咧，佢已經係預告咗用呢個方法。咁美國疾控中心咧，就舊年十月佢已經預告咗用呢個方法去到監察。咁所以我覺得就醫管局就可以用翻類似嘅方法去睇，因為醫管局裏面咧就都有呢啲相關嘅數據咧，就可以即時攞到出嚟去到睇翻。咁呢個咧就個數據咧就先至可以解答到大家嘅疑問咯。如果你純粹話問專家咁啊，你專家睇完我幾個個案，佢未必答到大家市民嘅問題。 頭先講到嗰四個個案啦，撇除兩個死亡事件嘅報告啦，另外嗰兩名人士咧，而家都係話仍然喺深切治療部 ICU 嗰度嘅。頭先阿何柏良講到咧嗰個因果關係啦，即係如果你打完針之後，係咪會令到你某一啲病，即係譬如心臟病咁樣嗰、那個發病嘅比率高啲咧，就即係會有個咁嘅機制去睇啊嘛。但我想知咧，而家有啲嘅講法就話啊，如果佢接種咗疫苗之後，佢未必係直接心臟病，但係佢個人可能會痛啊，會有啲唔舒服啊，話呢啲都可能會唔舒服，會令到佢有心臟病，呢個係間接性嘅誘發啦，可係咪可以咁講？如果咁樣呢啲又算唔算係因果關係咧？ 嗱，我哋要小心睇呢個説法。咁首先咧，就呢啲説法咧，你要小心去到推演嗰、那個叫關係性。 係 嗱，你譬如接種流感疫苗，咁流感屬於滅活疫苗啦。咁接種咗流感疫苗之後咧，就都係會發生頭先你所講，就嗰、那個接種位置有痛啊、唔舒服啊，咁有部分市民咧就都會有發燒啊、好攰呢啲嘅情況。咁以流感滅活疫苗為例咧，咁接種咗之後咧，其實過往幾十年咧就喺外國都有監測呢啲心血管疾病，譬如中風啊，就心臟病發嗰個情況，係多咗啊，因為係會少咗咧。外國研究嘅數據顯示咧，你接種流感疫苗之後咧，就發生呢啲疫苗反應咧，就冇引致多咗呢啲中風啊、心臟病嗰個情況。咁反而相反咧，就接種流感疫苗之後咧，呢啲心血管疾病咧就仲少咗嘅。 嗱，咁你話咧就滅活疫苗，即係講緊科興啦，就會唔會有咁樣嘅情況咧？咁你要去解答呢個問題咧，你就唔可以單憑咧就個別呢啲事件咧就去到推演，咁呢個要好小心去到做。咁比較客觀嘅方法咧，就係用頭先我所講類似呢個嗰個方法啦，就你去。用睇翻呢啲統計嘅數字，同埋睇翻咧就佢接種疫苗之後發生呢啲事件咧，中間相隔幾耐嘅時間。嗱，如果佢係完全一個隨機性發生呢啲事件咁啊，咁你唔會集中喺疫苗之後第一日、第二日。咁如果你譬如睇接種疫苗之後七日咁啊，咁佢大致上邊嚟講咧，就如果係隨機發生嘅，咁喺疫苗接種之後嗰七日咧。大致上咧，就佢係隨機咁樣分布，就唔會集中喺接種疫苗之後第二日或者第三日嘅。嗱，咁當然你嗰、那個呢啲中風或者心臟病發嘅事件，如果數目係好少嘅時候咧，就算佢係隨機或者唔隨機咁啊，你未必可以有任何嘅結論。呢、這個就係頭先我所講啦。你單憑呢啲嚴重事件嘅通報，你解答唔到呢啲問題嘅。你一定要用呢啲數據分析嘅方法咧，就你先至可以咧。就舉證到咧，佢係唔係構成一個直接或者間接嘅關係？ 咁所以 我覺得就政府同醫管局咧，可以攞呢啲數據飛出嚟俾大家睇。你死亡可以睇，就中風啊、心臟病，我哋有龐大嘅醫療數據噶嘛。咁你攞嗰個統計出嚟咧，就去到計算，你可以計嗰個移動平均線啊，亦都可以攞譬如過去幾年一啲嘅平均數咧嚟到做一個參考。咁樣咧先至。有數據咧，可以安到市民就對個疫苗有信心。 另一個我就見到一個個案咧，有一位人士本身對蝦係敏感嘅，咁亦都係問過個中心啦，就話呢一類嘅敏感係唔屬於疫苗敏感類別。咁結果打完之後咧，就有啲紅疹啊、風爛啊等等。其實呢一個係咪都睇到佢哋係咪一啲即係喺中心入邊嘅一啲評估人士對於個打針嘅人士係咪敏感，係咪即係缺乏一啲嘅評估，或者唔係好夠資料去評估咁樣咧？呢、這個點睇啊？呢、這個個案？ 嗱，佢嗰個相關中心啲人士咧，就如果就住個別呢啲疫苗接種，就可能有啲問題係喺個說明書裏面，或者之前政府公布嗰啲使用說明咧冇覆蓋到咧。咁其實政府都可以諗下個安排啦。你以喺外國為例咧，咁醫護人員有呢啲關於疫苗接種複雜嘅問題啦。咁佢設計咗咧有一個支援中心嘅。咁支援中心當然就有一部分咧就係俾市民直接去到查詢啦。咁有一部分咧，佢就唔會直接答市民嘅。咁但係佢咧就係會解答一啲醫護人員佢關於疫苗接種嘅疑難嘅。你譬如美國疾控中心。 Okay. 咁佢關於疫苗有一啲好複雜嘅問題啦，咁我自己都曾經喺過去有去聯絡過佢哋查詢嘅。 OK， 咁佢譬如電郵查詢咧，佢一般好快24小時之內咧，佢就好詳盡會有解答你嘅。咁所以就住而家香港呢兩種疫苗，如果係醫護人員有啲問題咧，咁其實政府都可以參考一下呢個做法咧，就。俾醫護人員咧就多啲呢方面嗰個支援咯。 OK，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講到有關於疫苗有一啲嘅異常事件報告，近日都出咗嚟，你會唔會都有啲嘅睇法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UA 戏院宣布即日起全线结业。戏院在官方网站发出声明，表示由于疫情和长期的经营压力，决定停业，向顾客致歉。UA 是本港主要的院线之一，1985年创立。告别声明表示 ，UA 36年来陪伴大家一起成长，度过无数光影时刻，形容作出停业的决定是艰难和痛心，感谢顾客、同事和合作伙伴过去的鼓励和支持。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戏院停业多时，到上个月中重开。目前有六间戏院，而位于 K11 缪斯雅的 UA K11 Art House 上个月底已经提早告别。

9:40嘅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咧讲到有一啲咧接种完疫苗之后嘅异常事件报告，咁啊包括咧除咗嗰两个死亡个案之外咧，就仲有两名嘅80岁嘅男子，分别系同埋72岁嘅女士啦，咁就系而家喺深切治疗部嗰度嘅。咁啊见到咧就话咧即系科兴咧单日咧其实之前嘅接种人数咧连续5日咧都系维持咗超过10,000个嘅，咁啊去到寻日咧就跌咗啲，去到8,100个人接种，咁啊按日計嚟講咧，就減咗26.4%。咁啊，接種率咧都有82.3%，亦都係比之前一日咧係少咗6.7%嘅。咁啊，繼續聽你嘅電話話，對於疫苗啊，或者之前咧第一個鐘頭咧講到有關於選舉制度嘅修改嗰方面咧，都可以聽你嘅電話18723111。電話旁邊有鐘先生，早晨。 啊，早晨啊，蕭生，早晨，大家好。 你好。係。請講，你講邊方面啊？ 關於呢個疫苗咧，對接種之後咧。對於接種者引起嗰、那個即不良，即可能不良嘅反應啦。有一點咧，就似乎咧好少聽到嘅、就係疫苗嘅注射方法，而唔係講話疫苗本身嗰個問題咧，講咗好多啦，研究咗好多啦、但係講關於個注射方法，似乎聽得好少啦。因為我作為一個長期病患者咧嘅經驗啦，亦都有啲注射員同我講咧，係有一類人咧係唔適宜用呢個肌肉注射嘅。咁至於裏面嘅深層次係點樣解釋呢？咁呢，我唔係醫護人員，所以我唔能夠講啦。咁佢唔能夠用肌肉注射，而係改為咧用一定可以用呢個皮下注射嘅。嗰日咧，阿袁教授咧個示範咧，我就唔係太清楚佢嘅目的係乜嘢。似乎咧就只係講下痛以及唔痛嘅關係。但我再講翻肌肉注射有咩唔好處咧？計我喺網上睇到啦，就唔係我講下嘅意見啦。就因為有啲人咧，佢食咗某種藥咧，佢會流血嘅情況係少少唔同嘅。佢嘅血咧流。血就好少少，可以用細啲針啊，所謂咁講啦嚇。好似之前有啲官員都係咁樣用法啦。但係咧，因為佢咁注射，用肌肉注射咧，幾深下噶。咁佢因為有一個反應咧，就有啲血流唔出啦。咁咪會積聚咗喺肌肉，甚至乎喺啲血管嗰度咧，就會帶經呢個血液嘅流通咧，就帶落去心臟或者血即係腦部等等嘅情況。而家經過幾個個案咧，我睇咧都似乎幾support我嘅諗法啦，咁樣樣。所以我希望咧。就多啲呢一方面嘅消息俾我哋啲長期病患者嘅。 好啊，唔該曬鐘生，但係呢一個都比較專業啲嘅呢個問題，可能一間都要問一問其他專家。再聽一位黃先生嘅電話，早晨。 早晨你好。 係，請講。 我就提議政府應該咧都要提高翻嗰啲接種者嗰個防護自我防護意識啊。嗱點樣做咧？咁去網上預約嘅時候咧，都應該俾份問卷去填嘅。嗰份問卷都我知道澳門都做緊呢樣嘢㗎，咁係包括譬如好簡單啲嘅問題啦，有冇食煙飲酒啊，自己量血壓嘅時候通常血壓個度數啊，心跳嘅情況啊，咁類似啲問題囉。咁呢就另外呢，我就希望喺輪候接種嘅期間呢，喺現場呢就都有一部嗰啲即係當血壓嗰啲機啊，嗰啲好方便嘅，即係譬如係我去公立醫院大伯伯去復診嘅時候，咁即係見到佢哋都係插隻手落去，咁就好快就量到血壓同埋心跳。咁如果係唔合格嘅，就都唔應該俾佢哋接種噶啦。 即係職場有啲量血壓嘅儀器，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啦。咁呢個睇有關方面聽咗會點做啊？不過我哋都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整體咁講下，即係而家有一啲嘅異常事件嘅報告，佢點睇？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就系你好。 早晨，崔俊明，想讲下即系之前有两个嘅死亡个案啦，而家最新就话接种完科兴亦都有两个嘅严重异常事件报告，咁啊一个系80岁嘅男人，一个系72岁嘅女士，咁两个咧而家都系深切治疗部嘅，就话两个都有长期病患嘅，你点睇呢两个个案啊？ 嗱嘅暫時未知係咪同疫苗有關啊？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佢用呢隻科興叫克爾來福咧，佢都有啲不適應使用嘅。咁例如有啲嚴重未控制嘅疾病，嗱當然市民咧就唔知咩嘅，未必有啲市民未必知自己係咪未控制嘅嚴重嘅 慢性疾病。咁、但係咧，就呢個政府都有叫啦，咁都要問翻你嘅主診醫生，教個自己嘅病情係咪真係控制到啊？咁其實呢個唔係淨係講緊科興嘅疫苗，所有疫苗都係嘅。即係如果你本身嘅慢性病，即係嚴重嗰啲，譬如糖尿啊、心血管病呢啲都係嚴重嘅。如果未控制嗰陣時咧，最好唔好接種住，等佢穩定咗咧先接種嘅。 咁點樣判斷係咪控制咗？ 係難㗎，就係即係如果嗱簡單嚟講，你話究竟、那個譬如話糖尿病嗰、那個糖化血紅素去到幾多先至為之叫做穩定控制？嗱呢啲一定要揾翻佢嘅主診醫生嘅，即係冇得講，即係好難定話我定咗個血壓有幾高。咁當然你話血壓嗰個上壓幾高、下壓幾高，呢、這個都有個標準嘅，但係難嘅個別嘅市民咧，嗰、那個病情咧係好難即係一概而論咯。啊，咁所以。這個都是一個技巧，但有一樣嘢很得意的，就是你看到呢，就是外國呢，他們都有用到這個伏必泰啦，即係我哋叫 BioNTech 嗰只啦。但佢哋好少有呢啲個案，同埋即係有呢，佢哋都好快話呢啲其實係同疫苗無關嘅。但係香港呢就好得意嘅樣嘢，就係當然佢用科興啦，外國冇用科興呢樣嘢。但係科興喺國內呢都有用嘅。咁佢個報告都冇話一啲係話即係同疫苗有關嘅中風或者一啲叫做成個心臟有事嘅問題嘅、 完全冇啊！嗰啲數據入邊 我唔知嗰啲數據啊、但係起碼佢喺巴西、喺呢個印尼啊嚇呢啲臨床研究嘅地方咧，佢哋都冇呢啲話直接同疫苗有關呢啲咁嚴重嘅死亡嘅。 而家就話涉及可能一啲同血壓啊或者同心臟病有關係，因為譬如其中一個異常個案都話，即係初步診斷啦，係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咁。你自己覺得譬如就住呢啲情況，有啲咩要特別要睇咧？研究個案先。 係嘅，其實你睇翻兩個死亡個案啦，即係之前嗰兩個死亡個案，一個就中風啦，一個咧就係心肌梗塞或者我哋叫做心臟病發。咁呢啲情形咧都係同啲血管啊，即係腦血管啊或者心臟。俾嗰啲血管供應養分俾心臟嘅肌肉嗰啲血管嘅血塊塞住有關嘅，咁呢啲都係一啲長期病患者佢本身係吸煙或者酗酒啦，同埋佢本身又有糖尿病啦，呢啲好有關係。因為點解咧？嗰啲血塊塞住嗰啲血管咧，如果你係腦血管咧，就導致一啲缺血性嘅中風，呢啲會有死亡嘅風險。第二咧就心肌梗塞咧，就係話嗰啲供應。這個心臟的肌肉的血管就是塞住了，那這些心肌壞死，那就導致個心肌梗塞。那這些其實是跟那些血管有關係的，或者那些現在我們知道呢，這些血管的塞的原因就是那些炎症反應，就是血管的炎症反應。 我見到有啲報章引述啲醫生話咧，會唔會即係疫苗產生一啲免疫反應，係令到個血管容易凝結啲嘅咧？咁 這個我們學會都有講過，我們知道疫苗不會直接導致中風和這個心肌梗塞的，但是會不會疫苗會導致一些叫做我們叫做輕微的發炎，加快了血管會塞呢？這個真的要專家委員會要解答的，因為其實在外國呢都有研究發現了，就算流感疫苗呢，佢有機會有啲輕微嘅發炎咧，其實都有發血管嘅問題， okay. 會唔會令到啲慢性病會即係會誘發到佢發作咧？呢啲又未知嘅嚇。暫時仲未有進據嚇。 頭先有聽眾都問啦，其實同注射嘅方式有冇關係咧？即係咪話分有嘅叫做肌肉嘅注射啊，就叫做皮下注射，兩隻嗰個分別有冇即係引起嘅問題係有唔同咁樣嘅？有冇啊？ 嗱，其實唔同嘅。嘅途徑去注射，肌肉注射又好，或者皮下注射都好啦。其實同佢嗰個嚴重反應係冇關，反而係嗰個免疫系統嘅反應有關係。咁同埋臨床研究咧，全部係用肌肉注射嘅，係冇用到皮下注射。咁所以影響反而係你會唔會製造個抗體會多啲，或者個反應會多啲。當然啦，頭先都提到話個免疫反應會唔會影響血管。咁呢個要多啲研究啦。如果真係免疫反應係導致血管容易啲，即係誘發咗佢容易啲塞咧。當然呢個係時間嘅問題嚇，咁要睇翻個情形點樣係啊。 整體睇呢幾個個案，你覺得使唔使暫時叫停住先咁啊？ 其實 BioNTech 喺外國咧仲打，或者嗰個伏必泰咧喺外國係打咗好多嘅，即係到而家為止冇一個國家係因為佢導致中風或者心肌梗塞而導致要停曬，所以香港其實冇呢個必要。科興係點睇咧？科興咧就國內會打多啲，或者喺巴西會打多啲，咁但係到而家為止都冇證據證明係直接同疫苗有關。間接都未有，因為而家間接就話遲啲會講下間接會唔會咁，所以其實呢個未係時候要停咯 或者其實政府應該要有一啲列表或者資訊咧，點為之未控制嘅慢性病嚇，呢個就係重要咯，係啦。 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同你傾到呢度啊。崔俊明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所謂 I 世代是指1995年至2012年出生的人，他們在手機的陪伴之下長大，而且記憶裡面不存在沒有互聯網的日子。2007年 iPhone 面世的時候，最年長的 I 世代成員剛剛進入青春期。2010年 iPad 到來的時候，這群人剛剛上中學，而 I 所代表的是 Internet 互聯網，他們正是在1995年開始商業化。 如果要以任何東西為這個世代命名，這樣答案可能就是 iPhone。 而事實上，無論是 iOS 系統還是 Android 系統，智能手機對青少年的全面主導已經在 I 世代的所有領域產生涟漪效應，從社交互動到心理健康都受到影響。 I 世代是第一個從出生開始就能夠隨時上網的世代，但是科技并不是塑造这个世代的唯一因素。 I 世代的 I 表现的是这个世代成员理所当然的 individualism， 即是个人主义，加上根深蒂固的平等意识以及对传统社会规范的排斥。 I 同时表现出 I 世代成员因为 income inequality， 即是收入的不平均，因而产生深刻的不安。 I 世代和以往每个世代的明显区别在于他们如何运用时间，他们的行为举止，以及他们对宗教、性爱以及政治的态度，都喜欢排斥过去的社会禁忌。 I 世代对于生活和事业的要求亦都全然不同，他们的脑海里面装满了自己对经济前景的防护和恐惧。而2011年以来，青少年的抑郁症大幅度增加，他们站在最前线面对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他们的成长比过去慢很多。18岁的小孩变得好像过去的15岁，13岁的小孩好像过去的10岁，心理上极为脆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I 世代报告》，作者真特温格，由大家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千禧年代继续有萧乐文在这里。咁啊，头先咧就讲到有关于打疫苗啊，另一个嘅医疗嘅事件都想同大家关注一下。见到广华医院上个礼拜五咧就公布啊，有一名长期病患嘅男病人啦，咁佢系喺2月26号嘅时候咧就去复诊啊嘛，其后咧就医院建议佢去即系入院咁。咁佢咧就去到急症室啦，当日嘅下午，咁其后咧都系急症室嘅之后咧就去咗等候区度轮候咧系上床位。喺度去即系上房咁样啊，咁不过咧去到夜晚嘅时候咧，医护人员咧喺等候区度叫佢，就嗌佢个名啦，咁啊发现揾唔到佢。到去到咧之后嗰日嘅清晨咧，就发现咧呢一位嘅男病人咧系失去知觉，咁亦都系后屘证实系不治嘅。咁啊事件都令人哋关注啦，成个即系医院入边嘅运作啊，或者照顾呢一类即系等候嘅病人嘅情况系点咧？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嘅，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萧乐文。 是啊，彭昌，点睇头先讲咗嗰个男病人个情况啦？你自己点睇今次嘅事件呢？ 我谂即系作为家属或者系即系我哋作为病人权益嘅代表咧，其实就都好难接受呢次事件啦。因为我谂如果一般人喺突然之间喺街上有事，赶唔切上去急症室或者入医院咧，咁都仲叫做不幸啦，即系都叫做即系尚可以理解。咁但系今次就系个病人佢系复诊嘅时候已经话。即建议佢即经急症室再上去病房去处理个病情啦。咁我諗即喺急症室里面竟然係因为冇人发现佢嗰个突发情况而咁样去离世呢，这个就真係一个好难接受嘅一个情况嚟嘅。咁我諗即如果睇返事件呢，其实我諗最核心嘅问题呢就係、是、一个所谓急症室上病房嗰、那个英文叫做 access block 啦，或者係即係滯留嘅問題啦。因為如果睇翻其實喺急症室嗰、那個 评估咧，大概系四至六点钟已经完成晒所有检查程序，同埋即系都建议佢要上病房噶啦。咁但系佢系第一次叫通知佢咧，其实系去到十点半钟，即系话呢度有四个钟头时间咧系滞留咗喺急症室，未能够上到病房嘅，系嘛？咁我谂如果上到病房咧，应该就会有一个比较全面啲嘅监察啦，同埋有医护人员即系喺病房里面可以做一啲嘅程序去检查住。留意住個病嗰個病情啦，同埋亦都會有啲儀器，即係可能接駁住咧，去即係監測住個病嗰個身體狀況嘅。咁但係如果佢一路滯留咗喺急症室四個鐘頭咧，呢啲咁樣嘅監察咧，可能就冇咁全面啦。咁即係我諗最核心就係呢個問題。但係如果睇翻成個係阿先講， 我想知而家即係一般譬如醫院即係發現佢叫嗰個病人去上房啦，咁但係都冇回應。一般以你所知係點跟進？今次係咪一個特別嘅情況咧？ 我想这个就正正是即是成个事件反映了，就是说在由急症室上病房即是成个过程里面呢，究竟有没有什么风险因素即是存在了。现在其实在急症室里面上病房中间呢，其实有主要是三个时间呢是有机会接触到医护人员的。第一就是那个分流的过程，那就会有分流护士直接去就是检查那个病人啦。第二就是医生去见那个病人啦。咁然之后呢就真係等到就是安排佢上病房，由医护人员就是护送佢。咁但係喺呢三个嘅步骤底下嘅中间嗰啲等候时间呢，其实就未必一定係有医护人员即係紧密咁监察住睇住嗰个病人。同埋呢未必有一啲仪器呢去接驳住去留意住佢个情况嘅。咁所以呢个等候期间呢就正正系啲风险因素。我哋亦都有陣時收到一啲個案申訴咧，就係佢係等候期間咧，可能病情惡化咗，咁但係亦都冇話有醫護人員咧，即係即係會經常留意住啦，亦都冇儀器接駁住咧，以致個病情惡化咗嘅。咁我覺得呢個風險嗰個因素咧，實際上係醫管局都應該要去正視 嘅。但點避免今次事件咧？會唔會都涉及一啲人手嘅問題咧？即係醫院唔夠人，咁可能真係睇唔到佢哋咁多喎。 一方面咧嚇，即係呢個係人手問題啦。但係如果即係有一個，譬如話，即係如果你都已經知道嗰個病人咧，佢嘅情況係比較緊急嘅，亦都係需要即係再入病房接受一啲治理嘅話咧，其實就應該係定時定候，即係去都要巡一巡嚇，即係睇下嗰個病人嗰個情況啦。又或者你真係冇人手嘅時候，你咪接駁啲儀器去監測住佢嘅情況，咁儀器會識響噶嘛，咁你咪會即係令到醫護人員留意到嗰個狀況咯。咁另外一點我都值得提咧，就係嗱，因為佢十點半鐘叫過一次，但係冇人應咧。咁但係咧就似乎冇直接就去等候區去逐張病床咁去揾。 Okay. 而當時候因為疫情關係就冇家屬陪伴啦，所以都唔能夠話即係透過嗌咪就令到家屬去留意得到。咁變咗咧就如果真係嗌完冇人應啦，實際應該就係逐張病床去揾即係揾翻呢個病人出嚟，然之後咧就再就轉送個病房嘅。 但今次譬如上房嘅流程整體有冇需要再檢視咧？即係咪嗌完就算，或者定係你覺得可以再點樣做好啲咧？如果要再做得咁細，又係咪真係配搭到咧人手上？ 我諗一開始咁講就係最核心嗰個所謂滯留嘅問題咧。其實就因為大家知道而家廣華醫院都叫重建緊啦，咁所以希望日後嗰個容量更加大嘅時候咧，即係上病房嘅流程咧係可以即係再快速一啲。咁第二就係話，喺嗰、那個人手嗰個配置上面咧，冇錯，即係我諗而家香港整體都係即係缺乏醫護人員啦，即係公立醫院亦都尤其是啦。咁即係所以任何增加人手嗰個嘅安排咧，應該大家都要去支持嘅。咁、另外就係即係就算冇人做都好啦，有冇其他嘅配套設施，譬如啲儀器啊、監測儀器啊，或者好似頭先講。個別你都識別到個病人係緊急㗎啦，咁、 okay, 其實唔係話即係要積極啲去即係揾翻個病人出嚟去睇下佢個情況。 好啊，同阿彭洪昌傾到呢度。彭洪昌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嚟嘅，咁我哋都邀請過醫管局啦，咁就未能夠安排訪問。廣華醫院一個新聞稿啊，就話咧已經同病人嘅家屬咧會面交代事件，並且係就事件致歉。院方向家屬咧係致以深切慰問，並會盡力咧為家屬提供所需要嘅協助嘅。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一度啦，聽日再見啦，拜拜。